这时候守备部队的周氏军人已经荷枪实弹地靠近过来，他们看着聚集的难民吼道， 散开，都散开，不许在这里聚众闹事。 难民们一听这话立马做鸟兽散，钻回了自己各自的临时窝棚。他们也想看看任小素会怎么处理周氏这边的事情，如果这俩人解决不了周氏，那说什么带他们走也都是空话罢了。只是难民们忽然发现任小素与大忽悠就坐在篝火边上一动不动，好像根本就不害怕这些守备士兵似的。上百名守备士兵发现任小素和大忽悠就是这次群聚的始作俑者，立马将两人团团包围住了。一名军官排众而出，冷声说道， 你们是难民还是间谍啊？在此聚众有何目的？ 我不是间谍，也不是难民，就是普普通通的西北人，至于来你们这里有什么目的，以你的级别恐怕无法与我对话，你喊周世纪或者周守时来跟我说吧。 哼，周世纪和周守时那两个老东西都已经死了，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任小素沉默了一会儿，只见他右手手臂上突然包裹住金属质感的外附式装甲，而后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周世纪是怎么死的，周氏士兵怎么可能不知道？整个壁垒联盟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可不就是被外附式装甲的主人给弄死的吗？ 看来你们知道我是谁。 这次拐难民离开动静一定会很大，而且他还要往返好多次，任小素觉得自己有必要和周氏的新主人达成某种默契，如果无法达成默契那就打成默契。不是任小素故意这么高调，而是他对当下的情形非常清楚，这些难民对周氏来说是什么？平时是人口，是劳动力，可当下却是埋着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所以王氏不愿意看到这些难民大兴西北，但周氏是巴不得难民走掉一批。这种情况下，任小素和大忽悠的出现简直就是在帮助周氏解决问题。明面上周氏肯定不会承认任小素在帮他们，但私底下一定会松一口气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跟任小素死磕。至于说西北少帅和周氏的夙愿，其实也早就过去了。周氏继被任小素刺杀的一开始，周氏发言人还经常说要对西北这种行为实施反击，可后来说着说着就没什么动静了，因为周世纪一直在打压周氏一脉上位。刚才守备部队的士兵说起周世纪、周守时，都直接称呼老东西，毫无尊重可言。这种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上面人有什么立场，下面的人就会表现出什么态度。现在要让这周氏的新主人给周世纪报仇，然后跟西北死磕，他们才不愿意。而且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任小素这万军之中取敌军上将首级的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现在周氏这位新主人惹谁也不会闲着没事惹任小素啊，不然自己的屁股还没能把这周氏宝座给暖热，说不定又不知道便宜哪个王八蛋。此时篝火边上的守备部队看着任小素的外附式装甲，他们不认识任小素的长相，但外附式装甲这玩意儿实在太具有辨识度了，于是所有人都纷纷拉枪栓向后撤退十多米，但也没敢开枪。 我这次是来给周氏帮忙的，这些难民你们不是很头疼吗？我带到西北一批，这样一来他们一不会饿死，二来你们也不用绑着这些安全隐患，岂不是双赢？但我觉得这事儿你肯定做不了主，所以你还是给你们的老板汇报一下情况会比较好。 那守备军官面色阴晴不定，他示意身边的士兵赶回去给上级通报此事。很快周氏的新主人周庆阳便接到电话，得知任小素要带走一批难民的事情，下面的人问他该怎么处理。他思索了半天回答道，西北能在周氏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你们就代我向他表示感谢吧。这货也是个软蛋， 不然也不至于被周世纪给压这么多年。可以说周世纪死后，这周氏确确实实没什么人能够真正将周氏大旗给扛起来了。周庆阳挂了电话之后，官邸里的秘书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长官，虽然难民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但振兴周氏的时候人口才是基石啊，就这样让他们把难民带走，我们是不是太好说话了？咱们南方的粮食正在运过来，这些难民也不一定全都会饿死。 周庆阳脸色一黑， 用你教我怎么做事吗？ 周庆阳再蠢也能明白秘书说的这个道理，可对方是任小素啊，周世纪这边头七才刚过没多久，难道还要让对方再杀上门一次？他能怎么办？他也很绝望啊。其实以周氏财团实力未必就怕了一个超凡者，但周氏实在是被杀怕了，而且任小素可不是什么独行侠，那十多个骑士的破坏力也异常惊人。周庆阳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 如今我们的敌人是王氏，不要再树立西北这个强敌了，你要明白，人口再重要也得我们撑过这一劫才有用，你就让这个任小素带难民走吗？他们就两个人，能带走多少难民？ 对方一想，也是啊，对方就俩人，能带走多少难民？想到这里，秘书放下心了，却听周庆阳继续说道， 而且他们带走难民是不是要经过王氏？王氏怎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大摇大摆的经过？王胜之那货肯定要想办法拦截，这样一来西北与王氏不就结下梁子了吗？ 原来老板思虑如此周全，是我短视了。 周庆阳看着秘书谦卑的模样，心情顿时舒畅起来。这时候官邸内的电话又响了起来，周庆阳直接将电话接了起来。 怎么样了？ 长官，任小素已经带着难民离开了。 嗯，带了多少人离开？几十？几百？ 六千。老板，他们带走了六千人呢。 周庆阳当时就震惊了，这是专业的人口贩子怎么的？怎么能一下子带走这么多难民啊？ 他们怎么离开的？ 任小素喊了一声，王从阳，车来，结果就凭空出现了一架蒸汽列车，那辆蒸汽列车并未往王氏方向行驶，而是直奔山野。 难民就这么跟他走了？ 难民得知他是西北少帅的身份后都要跟他走，如果不是他车装不下了，恐怕能全部带走啊。 如果全部带走，那可就是好几万人了。西北少帅为江旭报仇之事早已传遍大江南北，很多人都打心底里敬佩任小素的为人，所以难民们的疑虑也就没有了。之前他们是担心自己被拐卖了，现在他们是担心自己动作慢了上不去。周庆阳揉着眉心说道， 咱们这里的难民足有几十万，带走六千人也不碍事，六千人而已嘛，没什么。 秘书在一旁一听，六千人确实无关大局，反而能让周氏的负担减轻一些。 他临走之前还说什么没有？ 说了，他说过两天他还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的蒸汽列车从周氏行驶往西北需要23个小时，但中途必须停靠休息很多次的，所以真正的行程会在1天半左右。毕竟这蒸汽列车也不是卧铺，所有人都挤在一辆车上，站着也没法睡觉，上厕所都挪不开身子，所以他必须宿营让大家休息几个小时才行。路上也没什么人抱怨车内拥挤亦或是旅途疲惫，所有人都揣着希望，想着到西北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到时候有吃的有工作，短时间不用再担心自己被战争殃及。 所有人都知道王氏与周氏在近期必有一战，能早点离开那里绝对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而西北和西南暂时是比较稳定的，难民们都听说了，希望传媒总部都已经举家迁徙往西北了呢。任小素在出发前向他们许诺，到了西北就有吃的，大家也不担心他食言。或许任小素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在中原竟然如此有声望了。其实任小素也想过，要不要在车外再挂点人，这样一次还能多运一些难民。可问题是，蒸汽列车时速120公里，他真担心挂外面的人会被大风刮跑了。一天半之后，蒸汽列车抵达西北144号壁垒外。王月熙早早就组织好壁垒工作人员进行户籍登记，空地上还挂着许多条幅，来了都是西北人，自己承包农田，自己种地归自己，欢迎来到西北这个大家庭。壁垒工作人员们守在蒸汽列车的门口，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位下车难民笑着说道， 欢迎来到西北，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这个时候集镇里还飘荡着烤红薯、炒红薯的香味，所有难民都忍不住狂咽口水。蒸汽列车每节车厢都只有一个车门，然而这次任小素并没有把门全都打开，而是让难民挨个排队从第一节下车，他就等在门外，亲切地与每一位难民握手。 大家得救了，赶紧去做户籍登记，登记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有土豆吃。 难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心想着这位西北少帅果然如传说中一般正直、善良、仁慈、优秀、勤切。 谢谢少帅，太感谢您了。 不要爱我，感谢我就行了。 难民们一个个排队走下车来，光是这下车的过程就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任小素不停地跟每个人握手，这一幕简直感人至深。王月熙在一旁感慨道， 少帅果然心存仁义，这些难民出来西北一定内心有些惶恐，少帅这是帮助他们消除心中的恐惧啊。能够消除恐惧的就是最真挚的热情，少帅要握6000多次手，换了你们谁有这个耐心，也就只有少帅能做到这一点。 说着，王月熙对壁垒工作人员们郑重说道， 各位一定要学习少帅的这种无私精神。你们说少帅安抚这些流民能得到什么？能得到金钱吗？得不到。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西北的事业以及那颗真正为难民着想的心。我们虽然是壁垒的官员，可一定要牢记自己为西北服务的使命，要明白自己是服务者而不是掌权者，向少帅学习。 这番话给壁垒工作人员们说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要向少帅学习。这时候大忽悠站在任小素身旁，就听少帅嘴里嘀咕道， 5891 5892。 少帅你嘀咕什么呢？ 啊，我查人数呢。 准确的讲，他在记感谢币的数量。任小素为什么非要跟每个人握手？这是为了感谢币呀。这一次他们从州市带来的难民总共有6012人，而任小素收获的感谢币足有7131枚，可以说平均每人都给他贡献了一枚感谢币以上。很多人都以为这次难民迁徙最大的收获是西北得到了赖以发展的人口，但对任小素来说，他得到的却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感谢币数量。宫殿的第三件武器终于可以解锁了。任小素去找到忙碌的王月熙说道， 你这边有没有精确的计算过西北开荒到底有多大的人数缺口？ 7万人，这次虽然来了6000多人，可我们的缺口还是很大。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数字有点夸张，如果少帅你觉得太多，2万也可以。 才7万人吗？这么少？再多拐点怎么样？ 王月熙也被任小素给说愣了。在他看来，少帅能拐来6000人已经实属不易，再让少帅拐几万人可能有点强人所难。但他发现自己的思维和少帅是完全错位的，对方巴不得自个儿报几十万这样的数字来着。 如果大兴西北的人数超过7万人会怎么样？ 少帅，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的，外来人口太多的话也会埋下许多隐患，这是一个很综合的考量。首先基础建设跟不上，大量的污水垃圾排放如果跟不上处理，就会导致本地的地下水鲁化。其次是治安问题，我们需要分配大量的人力来保证秩序，这也会增加壁垒的负担。然后还有教育的配套问题等等，十分复杂。西北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接纳那么多人。 行吧。 王月熙发现任小素是真的有点意犹未尽，他忽然说道， 不过我说的只是144号壁垒的承受能力，如果少帅能够说服司令在其他壁垒也施行我们的政策，那么这个缺口会很大。 靠谱。 这时候只见任小素对大虎友招招手， 走，再去中原，咱们先跑他个10趟再说。 少帅，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也不用急于一时。 不行，你是不知道中原难民有多惨，我晚去一天他们可能就会饿死好多人，我怎么能看着他们饿死呢？ 旁边难民和壁垒工作人员们顿时再次热泪盈眶，大家一边啃着土豆一边煽呼， 少帅仁义啊， 少帅。 蒸汽列车轰轰隆隆地离开了西北，重新从山野之间驶向中原。大忽悠在车里关心道， 少帅你休息一会儿吧，昨天临时宿营的时候你都没好好休息，这大兴西北真不急于这一时啊。 我还不困，这样吧，你先去睡觉，6个小时后你睡醒了接替我。 行，那少帅你累了给我说。 大忽悠也确实是困了，从他们去中原拐人大兴西北开始到现在，俩人都有20多个小时没有好好休息。虽然都是超凡者，精力要更旺盛一些，但大忽悠的年纪毕竟是大了。任小素其实也有点困，但他正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自己这宫殿里的第三件武器到底是什么。待到大忽悠进车厢睡觉，任小素立刻对脑海的宫殿说道， 感谢币如今有15000枚，已经达到解锁第三件武器的条件了对吗？ 是的。是否消耗10000枚感谢币进行解锁？ 解锁。 任小素默默地等待着，可这一次的武器解锁却迟迟不见踪影。宫殿内宛如圆形图书馆书架般陈列阁内，一个精巧的小盒子亮了起来，可里面却空空如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东西呢？ 宫殿并没有回答他。突然之间宫殿开始震动起来，任小素心有所感，伸出自己的右手平举，一团炽热却不伤人的能量正在他手中汇聚。蒸汽列车上方的天幕之上竟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开始凝聚。蒸汽列车是处于高速移动之中的，于是头顶那巨大的漩涡也在跟着蒸汽列车快速移动。还好这里是无人的荒野，不然肯定有人会被这天地异象给惊骇到。那灰色的漩涡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紫色的眼睛。任小素怔怔地看着自己伸出的右手，隔壁车厢里的大忽悠也被惊动了，赶忙推开门跑回车头。 少帅，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少帅，头顶出现了一只眼睛，是不是我泄露天机太多，老天爷来收我了？ 泄露天机？你泄露什么天机了？分明就是骗人骗得多， 然而就在此时，那团任小素手中的庞大能量忽然开始凝结，竟是结出了一块黑色的石头来。这黑色石头只有一个拳头大小，握在手里有些温润。可最诡异的是，天空之上的漩涡已经开始渐渐消失，而那漩涡上的紫色眼睛却出现在了这块黑色的石头之上。任小素在脑海中疑惑问道， 这是个啥？ 无权限告知。 这时候大忽又围着任小素惊异地看了半天，最后目光落在了任小素的手上。 少帅，刚刚那天上的异象与你有关？ 任小素没瞒着便点点头。他没说这黑色石头的来历，大忽悠也就没再多问。任小素默默地看向宫殿，这一次宫殿竟是没有再提示下一件武器的解锁进度，也就是说这是宫殿能够给他的最后一件武器了。那问题来了，自己马上就要赚到好几万感谢币了，这些感谢币除了兑换爆裂扑克和植物种子还能干什么呢？却见宫殿内的售货机此时竟然有一个新的商品格子亮了起来，而里面则摆放着一颗颗灰白色的小石头，每颗石头都是一模一样的形状，上面也有着同样眼睛形状的纹路。商品名称熟炼石。任小素愣了半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宫殿突然发的什么神经啊，竟整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这可出售的熟炼石还有手里的第三件武器恐怕会变得非常重要。从他拥有宫殿至今，虽然这宫殿看起来不太正经，但却还没有做过多余的事情。任小素用一枚感谢币兑换出了一块熟炼石，这玩意儿握在手里跟石灰画似的，非常松软，手上稍一用力便将熟炼石捏碎了。可问题在于捏碎之后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宫殿忽然在他脑海中发声， 无对应能力可增加熟练度，熟炼石作废。 这到底是个啥呀？不是有那么多超凡能力了吗？怎么就无对应能力了？那你这熟炼石到底干嘛用呢？ 无权限告知。 呸，奸商。 然而就在此时，大忽悠在一旁说道， 少帅，你这手里的黑色石头我看着有点眼熟啊， 你认得？ 我也不太确定。你也知道我们178要塞曾与西北以外的敌人战斗过，历次战斗虽然都以我们胜利告终，可178要塞也曾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上一次战争还是17年前，那时候我还只是个连长呢。待到把敌人打退的时候，我一个连的战友就剩下两成。这个眼睛的标志跟我当时见到过的有点像。 你是说在那场战争里出现过这种东西？ 是的，我们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见过几块碎裂的，拼凑在一起就是这眼睛的形状。只是那几块石头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并没有少帅你手上的这么精致啊，而且眼睛的纹路也很模糊。当时司令还下令让我们寻找来着，结果啊，就只找到了碎裂的，没见到过一块完整的，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全都碎裂了吗？那西北以外的敌人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而来？ 西北以外的敌人也是人类，只是与我们的人种有些不同。据说灾变初期的时候，也就是大概200年前，他们就开始来我们的地盘上劫掠人口，大批大批的同胞被他们抢到了西北以外的地方，估摸着数量恐怕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178要塞也是专门针对他们而建立的。那时候我们中原人类文明还没有复兴，而他们似乎在灾变以前就有了神秘的传承， 所以先烈们面对他们也是极为吃力，死伤极多。 任小素寻思，灾变初期就被劫掠了上百万人，那时候恐怕整个壁垒联盟人数才几百万吧，没有现在的数千万。任小素分析着大忽悠话里透露出来的信息，他忽然问道， 你说他们在灾变以前就有传承，什么传承？ 似乎是一个巫师体系，战争中手段非常诡异。当时我所在的战场，一阵黑色的雾气袭来，所有人都看不清敌人到底在什么位置。其他战场的战友也说过他们遇到了奇怪的敌人，甚至有人见到了奇怪的生物。 这种巫师多吗？ 幸运的就是这一点，虽然他们手段诡异，但好在这种巫师的数量并不多。这些年我们也曾尝试着派人去查看情况。令人惊喜的一点是，这200年里他们从咱们这边劫掠的人口太多了，以至于情报人员所到的地方遍地都是黑发黄肤的同种人，而且咱们的文化也在同化着那边。可能这也是双方十多年没发生过战争的缘由吧。 任小素也承认大忽悠的推测有一定道理，他看过许多关于灾变前的书籍，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中原文化同化其他文化的能力确实有点强悍。 那边的政治结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从我们这里劫掠那么多人口？ 这个我倒是知道，据说那边是有国王的，应该还是皇权社会，只不过那些神秘的巫师凌驾于国王之上，国王是普通人中代替他们管理社会秩序的人，而这些少数的巫师则是那个世界真正的掌管者。他们不用劳作，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可以站在金字塔尖汲取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养分。 这种感觉就像巫师把自己封为了神明，而后居高临下地控制着人世间的秩序。 不过少帅你也知道，我们派情报人员过去渗透也不过是司令回西北之后的策略了，所以没法知道太多的事情，消息也不方便传回来。这些巫师平常是寻不见踪迹的，情报人员去了这么久也没能接触到真正的巫师。在那里大家管巫师称作全知者，有着一个统一的组织。他们起初趁着中原还未复兴来劫掠人口，可能是为了搭建他们的金字塔型社会体系吧，有了大量的劳工才能兴建他们的基础建设，然后源源不断地向顶端输送资源。听说早些年黑发黄肤之人在那里是社会最底层，只能做最苦最累的工作，还不给工钱。后来因为某个黑发黄肤的同胞也成了巫师，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既然巫师之中有同胞，为何17年前还会打过来？他不应该阻止这一切吗？ 少帅，那位黑发黄肤的巫师据说已经死去40多年了，在他当巫师的那段时间里，确实是没人来攻打178要塞。 任小素点点头，他端详着手里的黑石，只是想不通自己这第三件解锁武器为何会和境外的神秘巫师组织扯上关系。自己要不要去抓个巫师复刻对方的技能试试？毕竟这黑石出现的时候声势浩大，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平凡之物，拿在手里却不能用，实在让人有点心痒啊。任小素总觉得这黑石之谜或许能在巫师身上解开。 蒸汽列车在十多个小时之后顺利抵达周氏壁垒。这一次任小素也不墨迹了，直接亮身份带人离开，不用再拿土豆套路难民，他西北少帅的身份就是最强的套路。周氏接到任小素又回来的消息后分外头疼，可是他们远远地看着任小素招呼难民上车，也没敢上前来阻拦。如今骑士不见踪影，鬼知道那十多个超凡者在哪儿窝着呢。当周庆阳得知任小素真的又回来后，那怂货便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官邸，周围由数千名守备部队驻扎着，似乎生怕任小素再玩一次暗杀什么的。周氏这边的官员都感觉到很憋屈，对方就来了两个人而已，竟然就可以如此大摇大摆地把难民拐走，这也太嚣张了。可真让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敢。不得不说，任小素一天之内刺杀三名周氏要员，显赫战绩确实把这周氏一些怕死的官员给打怕了。有些周氏的军官义愤填膺，提议将任小素围杀在这里，结果这军官还被其他官员给找借口软禁起来了。周氏的官员们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任小素的帮手。任小素招呼难民上车的时候还有些感慨，这乱世中果然不能让一群窝囊废掌权，不然在这群虎环伺的废土之上，分分钟就要被其他势力给瓜分的渣都不剩，这周氏怕是真的要没了。任小素觉得如今的周氏根本不可能是王氏的对手，说不定王氏大军一到，周氏这边立马就会有人举手投降当带路党。这时候难民汇聚在蒸汽列车旁的人有点多，任小素对不远处的周氏守备部队招招手， 别愣在那里，没看到这边有点乱吗？过来维持一下秩序，让难民在每个车门前好好排队，我说了上车大家再上，一个一个放他们上车，不然太乱了。 守备部队的士兵们那叫一个憋屈啊！这怎么敌人来拐自己的人，自己竟然还得帮忙维持秩序啊？自己为什么要站得这么近，离远点不好吗？这也太屈辱了。任小素见他们半天没动，便抽出黑刀来吆喝， 还愣着干啥呢？ 守备部队的军官赶忙说道， 好好，这就来。 说完守备部队的士兵们便在列车门口结成人墙，然后安排着难民一个个上车。一旁的大忽悠发自内心感慨，跟着少帅一起干活实在是太痛快了，放以前他拐人大兴西北那叫一个墨迹，拐一个人都得费劲好几个月，而现在呢，一天就拐小一万，相比以前大兴西北的效率，如今这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大兴西北 2.0 全新版本，总结起来就俩字儿：豪横。任小素和大忽悠一趟一趟地跑到中原将难民拐走，乐此不疲。周氏的所有官员都跟突然失明失聪了似的，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就躲进壁垒里不发声，不管不问。有记者发现这事之后还去采访周氏官员，结果对方也避而不见，而且一些周氏官员开始离奇失踪。起初大家以为这官员可能是生病了所以没来上班，等了两天之后觉得有什么不对劲，该官员家里的电话也打不通，于是就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他的下属们一起上门拜访，却发现领导的家里已经人去楼空，整个屋子里都乱糟糟的，所有金银细软也都消失不见。大家心说这是被人入室抢劫了吗？赶紧报给秩序司啊！因为这名官员级别不低，所以秩序司可谓是非常的重视，立刻派出大量人马搜索线索，并排查近几日官员家附近的监控录像。结果让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监控录像显示这官员竟是自己收拾好东西离开的，还带着自己的老婆，夫妻二人带着行李用了造假的通关文件离开了壁垒，最终消失在壁垒外的难民人群之中，逃跑了。这时候所有寻找他踪迹的人都明白了，这货八成是跟着西北少帅去了西北。 最近周氏人心惶惶的，大家都知道王氏马上就会对周氏发动战争了。原本周氏祭赛的时候，大家还能齐心协力备战，而如今怂货周庆阳上位，所有人都知道周庆阳的能力根本挡不住王氏。待到王氏吞并周氏，第一时间清算的一定是周氏官员，届时整个南方都会面临大洗牌。与其等待那个时候忍受屈辱，不如趁着现在有钱去西北当一个富家翁。这些周氏官员在任上敛财手段极多，他们存下的金条绝对足够他们在西北安享晚年了。在任小素到来之前，有些人想要跑，可是却不知道自己能跑去哪儿。北边已经成为王氏的天下了，他们能去的地方只有庆氏，可去庆氏需要穿越500里山野，很多人都担心路上出现凶险。而现在大兴西北号蒸汽列车的出现给了他们希望，让他们看到了出路。此时希望传媒针对任小素帮助难民避难的事情已经开始长篇跟踪报道，整个壁垒联盟都能看到那些难民到了西北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还有大家与西北少帅亲切握手的照片。这报道里有欢迎的横幅，有王月熙等壁垒工作人员进行户籍登记安置难民休息吃饭的照片，还有对难民的采访。这让大家确定一点，去西北并不会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去了就是西北人。在中原战火连天的情况下，希望传媒报纸突然让大家觉得仿佛西北以外的地方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到了西北才能安居乐业。有第一个官员逃跑，就会有第二个。这个周氏官员外逃的事情在周氏体制内秘密地传播着，很多人都动了心思。那西北少帅带着难民去西北，好像并不在乎带走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而且几千人一起上车，也根本没有检查身份的时间呢。这样一来，大家只要伪装成难民上车，20多个小时后就能在西北地界上逍遥自在了。想到这里，半个月的时间内，周氏官员竟是频频失踪，几乎都是拖家带口伪装难民的。有些官员是配了卫星电话的，临走时将卫星电话也带走了。周氏这边发现他离开就立刻打电话，结果逃离的周氏官员在电话里大骂周庆阳是蠢货，还说再不走都得留在周氏等死。由此可见，他们真的是去意已决。当然这些官员也不全都是带着自己老婆的，竟然还有人抛下老婆带情人离开的。以前此人在壁垒里偷情都是偷偷摸摸的，想要跟老婆离婚却始终离不成，现在好了，终于找到摆脱自己结发妻子的方法了。这一别就是几千公里的距离，就跟私奔似的。这么做的人并不在少数，所以最近壁垒里经常会有女人一觉睡醒后对着街上破口大骂自家逃跑丈夫的情况。人生百态不过如此。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西北发生这种事情，最头疼的人肯定还是周庆阳了。眼瞅着王氏主力部队已经开始南下，他这边做事的官员一个个逃跑，周氏堪称千疮百孔，怎么挡得住王氏？周庆阳想了想，对秘书交代道： 不能再让那个任小素这么搞了，想办法阻拦他。 不是他胆子突然大了，而是再不阻拦周氏就真的完了。这些日子任小素感觉过得非常充实，虽然没有什么第四件武器可解锁了，但他总觉得这些感谢币和那奇怪的熟练石会派上大用场，所以玩命地攒着感谢币。这就跟攒钱似的，谁会嫌钱多呢？运到第六趟的时候，感谢币数量就已经突破了4万大关。这时候如果谁惹上任小素，把任小素逼到绝境里，他真的有可能把4万感谢币都抽爆裂扑克， 硬是凑出一对王炸来。只不过到了第七趟抵达西北的时候，任小素就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人，不给感谢币的人。寻常难民饱受饥饿之苦，又崇敬任小素的为人，到了西北后握手是必给感谢币的，有些给一枚，有些给三枚，还真没有不诚心感谢的。可到了这第七趟的时候，任小素就忽然发现，有些人虽然面上诚恳感谢，极其真挚，但自己的感谢币却一枚都没有增加。而且这些人一个个面色红润，压根就不像是饿了大半个月的难民。任小素心中冷笑，之前大忽悠也担心这难民里会混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可能有周氏的官员，也可能有间谍，这些人到了西北便会成为害群之马。但任小素说不用担心，他能将这些人甄别出来。当时大忽悠还有点纳闷，难民人数这么多，怎么甄别呀？结果大忽悠就看到任小素三个小时内便硬生生从难民人群中筛选出了60多个人，隔离在真正的难民人群之外。被隔离在难民之外的乘客合计67人，任小素并没有去搭理他们，而是继续尽心尽力地与每一位难民握手，并祝贺他们找到自己新的家园与新的生活。王月熙等人也在一旁由衷感慨少帅真是有耐心。前几天他们以为少帅和每个难民握手大概就是一开始的热情，可能往后几批就不会这么做了，毕竟要和几万人握手，想想都累啊。结果他们低估了任小素的耐心，并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惭愧。待到任小素将所有难民都交接到王月熙那边后，这才慢悠悠地向那67个人走去。 说说吧，都是什么身份？ 我们就是普通难民啊，少帅何出此言？ 你看看你们身边，我专门交代西北军的将士用荷枪实弹来看管你们，你觉得我心里没点数会这么对待难民吗？ 可即便任小素这么说，周氏的官员们依旧不肯说实话。 少帅啊，您误会了，我们真的是普通难民。 嘴这么硬，看来是间谍啊。把他们带去军营的地牢里好好审问一下。你们给张小满说，我等会儿就要继续去中原拉难民了，我回来之前可别把他们给弄死了。 周氏的怂货们一听这话，吓得尿都快出来了。 少帅，我们说，我是周氏商务司的副司长，在周氏实在是待不下去，这才逃到西北来的。我听说您这边大兴西北，我觉得我可以做贡献。 任小素思索着，其实不管这群人说什么，都是不能留下来的。倒不是说西北如此排外，而是任小素担心这里面确实混有间谍。周氏官员逃到这里还算小事，可如果混进了间谍就很恶心了。这些人肯定带着一些金银珠宝，如果是他任小素的话一定会很在乎，可西北并不缺这点东西。几十个周氏官员带的东西跟整个西北的财富体量来对比，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如果这里藏着间谍，未来的危害可能就极大了。全杀了？任小素还没有这么残忍，他对着67个人说道，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 说完就跟大忽悠到一边嘀嘀咕咕去了。这时候周氏的官员们小声嘀咕道， 他会不会把我们送回周氏啊？我先前在电话里可是骂过周庆阳的。 不可能的，我们都到这里了，手里还有这么多钱财，他怎么可能会把我们放回去？无非就是让我们出点血罢了，等会儿咱们就一人出点钱贿赂一下这所谓的西北少帅，我就不信他能不动心。 说的极是，这天底下还能有不爱钱的人？ 这些周氏官员也很敞亮，并且在周氏官场厮混多年，深谙潜规则的道理，已经做好了放血的准备。任小素与大忽悠商量妥当之后回来了。 各位不好意思， 西北并不欢迎你们。 我们有钱。 有钱也不行。 你凭什么就这么决定我们的命运了？我要见张锦麟，我要求相应的政治待遇，申请政治庇护。你还不是西北的主人，你没这个权利。 两个小时后，蒸汽列车再次开往中原。一名周氏官员鼻青脸肿地坐在车上，生无可恋地拨通自己的卫星电话。 喂，老板吗？我之前跟你开玩笑的，我现在就回去给你道歉。 等蒸汽列车到了中原，这一次壁垒里竟然出来好些周氏的人主动迎接，并将那些车上的周氏官员全部接走。临走前，这负责迎接的周氏情报官员还对任小苏客气说道， 给您添麻烦了。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对了，这些人还带了一些随身物品，你也知道我这蒸汽列车跑一趟也挺费油的。 周氏情报官员眼角抽搐了一下，您这分明就是超凡能力啊，有什么费油不费油的。但他明白任小素的意思，出来之前周庆阳也专门交代过，千万别跟这货起冲突。于是周氏情报人员咬牙， 那他们的随身物品就交给您当押解的费用了，请您笑纳。 懂事儿，行了，再派点人过来维护一下难民的秩序，让他们排队上车。 周氏情报官员内心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顿时感觉自己跟割地赔款似的，太憋屈了。他就想不明白了，您竟然需要有人维持难民的秩序，难道就不能从西北带点士兵过来吗？但心里想归想，嘴上却不能这么说。 好的，马上安排。 不过出来之前，周庆阳还给他交代过其他事情。这位情报官员对任小素说道， 少帅啊，您看是这样，虽然以前难民对周氏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但我们为了救济难民也是从南方运来了好多粮食，现在粮食运过来了，难民却快要被您带走完了，这粮食不是浪费了吗？要知道我们收集粮食运送粮食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您看您是不是可以。 任小素一听这话就感动了， 那就赶紧把粮食装上车吧，我们带去西北给难民吃，不算浪费。 情报官员心想，自己是这个意思吗？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想让你给我们周氏留点难民吗？任小素见情报官员不说话，便抽出黑刀了。 是我理解错了吗？ 这就把粮食给您装上。 粮食可以拿麻绳一袋袋捆在车顶，这样还不占用难民上车的空间。 您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 如今难民没留住，粮食还给搭出去了，他估摸着自己回周氏之后前途也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情报官员看着任小素认真说道， 少帅，我也想去大兴西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